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和接替如何处理 Spring Boot 应用。为了方便开发和部署， Spring Boot 在内部启动了一个嵌入式的外部容器。我们知道 Tomcat 和接替是组件化的设计，要启动 Tomcat 或者接替，其实就是要启动这些组件。在 Tomcat 独立部署的模式下，我们通过 Setup 脚本来启动 Tomcat。 Tomcat 中的 Bootstrap 和 Catalina 会负责初始化内加载器，并解析 Server Dictionary 和启动这些组件。在内嵌式的模式下， Bootstrap 和 Catalina 的工作就由 Spring Boot 来做了。 Spring Boot 调用了 Tomcat 和接替的 API 来启动这些组件。那 Spring Boot 具体是如何做的呢？作为程序员，我们如何向 Spring Boot 注册 Servlet 或者 Filter 呢？我们又如何定制化内嵌式的 Tomcat 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话题。既然要支持多种 Web 容器， Spring Boot 对内嵌式的 Web 容器进行了抽象定义了 Web Server 接口，各种 Web 容器比如 Tomcat 和接替都需要去实现这个接口。 Spring Boot 还定义了一个工厂 Servlet Web Server Factory 来创建 Web 容器，返回的对象就是前面提到的 Web Server。 从文稿中代码你可以看到 Get Web Server 有个参数，类型是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它表示 Servlet Context 的初始化器，用于 Servlet Context 中的一些配置。这里请注意，上面提到的 Get Web Server 方法会调用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的 OnStartup 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 Servlet 容器启动时做一些事情，比如注册你的 Servlet， 就可以实现一个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在 Web 容器启动时， Spring Boot 会把所有实现了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接口的类收集起来，统一调用他们的 OnStartup 方法。为了支持对内嵌式的 Web 容器的定制化，Spring Boot 还定义了 Web Server Factory Customizer Bin Post Processor 接口。它是一个 Bin Post Processor， 它在 Post Process Before Initializer 的过程中去寻找 Spring 容器中 Web Server Factory Customizer 类型的 Bin， 并依次调用 Web Server Factory Customizer 接口的 Customizer 方法做一些定制化。铺垫了这些接口，我们再来看看 Spring Boot 是如何实例化和启动一个 Web 容器的。我们知道 Spring 的核心是一个 Application Context， 它的抽象实现类 Abstract Application Context 实现了著名的 Refresh 方法，它用来新建或者刷新一个 Application Context。 在 Refresh 方法中会调用 OnRefresh 方法， Abstract Application Context 子类可以重写这个方法来实现自己特定的刷新逻辑。因此 Servlet Web Server Application Context 就是通过重写 OnRefresh 方法来创建内嵌式的 Web 容器。具体的创建过程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Get Web Server 具体做了些什么。以 Tomcat 为例，主要是调用了 Tomcat 的 API 去创建各种组件，这部分代码同样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你可能好奇 Prepare Context 方法中具体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的 Context 是指 Tomcat 中的 Context 组件。为了方便控制 Context 组件的行为， Spring Boot 定义了自己的 Tomcat Embedded Context，它扩展了 Tomcat 的 Standard Context。 下面我再来看看注册 Servlet 的三种方式。第一种， Servlet 注解，在 Spring Boot 的启动内上加上 Servlet Component Scan 注解后，使用 Web Server、Web Filter 和 Web Listener 标记的 Servlet、Filter 和 Listener 就可以自动注册到 Servlet 的容器中，无需其他代码。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示例来理解一下。在 Web 应用的入口内加上 Servlet Component Scan，并且在 Servlet 的内上加上 Web Servlet， 这样 Spring Boot 就会负责将 Servlet 注册到内嵌的 Tomcat 中。第二种， Servlet Registration Bin， 同样 Spring Boot 也提供了 Servlet Registration Bin、 Filter Registration Bin 和 Servlet Listener Registration Bin 这三个类来分别注册 Servlet、 Filter 和 Listener。 假如要注册一个 Servlet， 你可以用文稿中的方法来做。这种代码实现的方法返回一个 Servlet Registration Bin，并将它当作并注册到 Spring 中，因此你需要把这段代码放到 Spring Boot 自动扫描的目录下，或者放到 Configuration 标识的类中。第三种，动态注册，你还可以创建一个类去实现前面提到的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 接口，并把它注册为一个并，这样 Spring Boot 会负责调用这个接口的 OnStartup 方法。这里请你注意两点，第一， Servlet Registration B 其实也是通过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 接口来实现的，它实现了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第二，注意到 OnStartup 方法的参数是我们熟悉的 Servlet Context， 可以通过调用它的 Add Servlet 方法来动态的注册新的 Servlet， 这是 Servlet 3.0 以后才有的功能。 我们再来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 Spring Boot 中定制外部容器。在 Spring Boot 2.0 中，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定制外部容器。第一种方式是通过通用的 Web 容器工厂 Configurable Service Web Server Factory 来定制一个外部容器通用的参数。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特定的 Web 容器的工厂，比如 Tomcat Served Web Server Factory 来进一步定制。在文稿中的例子中，我们给 Tomcat 增加一个 Wave， 这个 Wave 的功能是请求头中添加 Trace ID 用于分布式追踪。Trace Wave 的定义请访问文稿查看。跟第一种方式类似，再添加一个定制器。同样，我把代码填到文稿中，听遍的同学别忘了访问文稿查看。今天我们学习了 Spring Boot 如何用 Web 容器的 API 来启动 Web 容器，如何向 Web 容器注册 Servlet， 以及如何定制化 Web 容器。除了给 Web 容器配置参数，还可以增加或者修改 Web 容器本身的组件。我在文章提到，通过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 接口可以向 Web 容器注册 Servlet。那 Servlet Context Initializer 跟 Tomcat 中的 Servlet Container Initializer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